弟兄姐妹，请你们翻开圣经，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八章27到30节。马可福音第八章27到30节。我们知道这个第八马可福音有16章，马可福音第八章刚好在中间。马可这样子写也有他要表达的意思。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菲利比附近的村庄去，在路上他问门徒，人们说我是谁？他们对他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他又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他，你是基督。于是耶稣切切地束缚他们，不可对任何人说起他。阿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这个是你的极大的恩典。圣灵，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能够行出来。主啊，让我们今天听到的时候可以打开我们的心，可以打开我们的耳，来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是谁？耶稣是谁？在这里，耶稣问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当你还是一个非基督徒的时候，你可能问了无数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许现在你可能仍然有无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很难回答的。还记得小亚里问答吗？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我们都有的深刻的问题，生命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心中有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好的上帝会允许坏事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还有更多的不同的疑问。每次想到这些问题，都会让你伤透脑筋。但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比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29节中的问题更有分量和意义。你们说我是谁？这是以色列许多人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目睹耶稣行神迹的和听他说话的人的尖锐的问题。这人是谁？他们知道耶稣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感觉到耶稣在执行重要的任务。许多旁观者认为耶稣在某种程度上是施洗约翰的接棒人。当时的宗教领袖认为耶稣是一个既定是秩序的威胁。他们指责耶稣是个假教师。当时的宗教领袖是这样认为，他们也认为，有些认为他被鬼附身。如果你还记得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关于耶稣身份的问题比比皆是， 希律王认为他是施洗的约翰，从死人中复活了。还有人认为他是以利亚，重返人间。还有人认为他是以色列先知中的一位。众人知道耶稣是伟大的医生，他们目睹了耶稣医病赶鬼的情景，但他们仍然不确定他是谁，为什么他要来。有趣的是，有到目前为止，在福音书中只有邪灵认识耶稣的真正的身份。每当巫灵看见他，就吩咐他，在他就夫妇他在面前喊着说：“你是上帝的儿子。”马可福音3:11。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专向门徒自己对耶稣是谁以及他为什么来的这个理解。这个经文标志着马可福音的关键转折点，而这正是马可福音叙述的中心。耶稣在凯撒利亚腓立比周围的异教地区的事迹是耶稣事迹中最关键的一点，因为从这里开始，耶稣开始有目的、有意识地说明他即将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从现在开始，他所说的一切都将把他带到堕落地。除了宗教领袖，很难找到对他持高度负面批评态度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对他有良好的评价。耶稣为穷人和被遗弃的人辩护，并与他们结成朋友。他也提倡对敌人的爱和仁爱。然而，你可能听说过一些流传的关于耶稣的奇怪谣言。也许你读过或者看过达文西密码。也许你听说过耶稣研讨会 The Jesus Seminar。 他们根据他们认为的圣经中关于耶稣的说法的真实性，在圣经里面进行了颜色 的这个编码，它会画不同的颜色，这个 100%、80% 的真实性这样子。那里有一些相当古怪的想法，而且画的与真理相差无几，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是完全无误的。甚至是讲到耶稣，他的行为，他是谁，这个是圣经是完全无误的。那我们现在转向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没有比在这里更重要的问题了。你们说耶稣是谁？那首先，在第27节，耶稣问他的门徒，人们说我是谁？例如加利利的人，耶稣在那里服侍，人们说我是谁？耶稣和他的门徒已经踏上了前往凯撒利亚腓立比附近村庄的行程。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行动很快。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读到的耶稣服侍生活中的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得很快，一个接一个。马可福音在这里 也为我们加快了行动和步伐。耶稣已经把他的目光转向了十字架。马可希望我们现在也能关注耶稣上十字架和耶稣的父。那耶稣和门徒在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的郊区，在这个地方，耶稣把他的注意力从众人身上移开，专注于他精心挑选的十二位。现在耶稣要他们正视他的真实身份。那凯撒利亚菲利比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在伯塞大和加利利海以北约40公里处，就是耶路撒冷以北约200公里处，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徒步走过的最远的地方。他靠近的约旦河 的源头，沿着赫蒙山的这个山坡，这座城市有西律菲利改造，并已统治罗马帝国57年的凯撒奥古斯都为名。后来大约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摧毁的时候，那里还举行了角斗士表演，为了取悦观众，人们在那里杀人流血。那里还有异教重要的神，还为异教重要的神建立了一座神坛。凯撒利亚菲利比是离上帝和他的敬拜最远的地方。在这里，这个地方发生了圣经中最重要的交流之一。耶稣问他的门徒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我是谁？人们说，我是谁？如果你一直在关注，你会记得门徒们很迷惑，他们很不明白。到现在为止，他们就像那个眼瞎的人一样，他们仍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耶稣问过他们：你们不明白吗？耶稣的门徒，街上的传言，他问耶稣的门徒，街上的传言是什么？人们都怎么说我？其实他知道，早在马可福音六章14到15节，他就在那里，而门徒们也在那里。但随着叙述的这个继续，耶稣的问题将变得更尖锐。接下来是一个有趣的回答，在我们听来，这些话是相当惊奇的，因为人们不是在说耶稣是个好人，他们也不是说耶稣是个伟大的道德导师，但他们说耶稣一定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耶稣一定是从另一个领域来的。耶稣所做的和所说的是神奇的。有些人说是施洗约翰。我们回想一下前几章，六章，你还记得希律说了什么有关耶稣的吗？他认为他是施洗约翰从死人中复活了，因此才有这些异能在他里面运行。施洗约翰是旧约中最后一位先知，也是 最伟大的先知，他是那位来到旷野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的先知。许多人都来找他要受洗。那有些人认为现在被砍了头施洗的约翰已经又活了过来。还有人说是以利亚。你还记得以利亚发生了什么吗？请问以利亚死了吗？没有，他被旋风卷走了。而这远远不是正常的事。常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眼前看到了这一切。在以色列人的眼中，以利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他是旧约最后一卷书预言书马拉基中提到的最后一位先知。以利亚被预言要在主的日子，就是审判日之前被差回来。许多人认为以利亚要回来给以色列的敌人带来主的报复，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施洗约翰，那个宣讲悔改的洗礼的人，约翰才是有以利亚的精神和能力的人。约翰是比约翰更伟大的那一位的先驱，他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又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其他的人认为耶稣是以色列的大先知的精神来的。他们说耶稣接替了以利亚、耶利米和以西结的服事，他们也被赋予了圣灵，承担着成为上帝说话的任务。而耶稣确实满足了这一切，但是他的作用永不止于此。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街上关于耶稣的说法是蛮正面的。耶稣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值得尊敬的。普遍的看法是耶稣是个伟大之人。世界各地的人都相信耶稣是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人物，也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他在世界范围内以众多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你知道吗？世界上的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相信耶稣，也就是大约 2.6 亿人说他们是基督徒。当然，不同的教派和宗派也有纯正的，还有不纯正的，也包括在内。但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耶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鼓舞人心的人物，吸引着各种各样的人。而他们是否对耶稣基督有准确真实的信仰，则是另一个话题了。还有一些关于耶稣的两种性质的奇怪观点等等，也有很多人对他是否过着无罪的生活感到困惑，还有人对耶稣是否真的受苦也感到迷惑。作为回应，我想引用路易士的话，他说：“一个 仅是凡人的人，说了耶稣说的那种话，也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他要么是个疯子，与说自己是个水煮蛋的人同级的，要么就是地狱和魔鬼，地狱的魔鬼。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这个人过去是，现在也是上帝的儿子，要么就是一个疯子和更坏的东西。这是我们可以提出的最重要、最关键、最关系到生命的问题。而今天人们仍然被迫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是谁？这就是门徒彼得的代表声音所回答的。最后让我们到了第二点，我们今天的第二点是，但你们说耶稣是谁？第29节，耶稣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门徒身上，他在问一个内心的问题，他问的是一个直接和有关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是针对耶稣的内部圈子，而不是对外人。耶稣想知道门徒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实际上，他知道他是上帝，但他想让他们表达出来，给出一个可信的信仰告白。我想你自己的经历中可以体会到，有人说耶稣怎么样，有人说耶稣怎么样，说起来很容易。这里的孩子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妈妈这样说，爸爸这样说，但耶稣他希望你们从内心深处承认自己对耶稣的信仰，不仅是父母的信仰，而是个人与耶稣要建立关系。彼得直接回答耶稣的问题：你是基督。你知道，团体中总有那么一个人，不经过思考也能很快的说出来。彼得相信他所说的话，当然马上说就说出来了。但在别的地方，耶稣问你爱我吗？彼得马上说是的，我爱你。耶稣就回答，我喂养我的羊。一直以来，马可的福音书都在快速的进行，而彼得，也就是马可所写的那个角度，正在快速的说话，而彼得是12个人的代言人。彼得带着这群人的想法和情绪。你是弥赛亚，这是门徒自己想出来的吗？彼得是自己主动想到的吗？绝对不是啊。马太福音很清楚地说，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回答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马太福音16章15到17节。现在你们明白了吗？除非上帝的，就是天上的父向你启示，否则你们没有 人能够承认耶稣是基督。那当马可顺序的讲述福音时，他也就把我们带到了重点。你是基督。有趣的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也就是马可福音的标题，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之后一直到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九节，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没有提到耶稣是基督。期待一直在增加，福音的重点已经越来越清晰了。现在是时候了，现在彼得宣布了他。他完全明白吗？不，但他是发自内心的讲出来了。今天在座的大多数的人是基督徒，你们对基督这个词非常的熟悉，但你们需要被提醒基督的含义，尤其是当你们周围有这么多关于耶稣的想法在飘荡的时候。耶稣并不是基督并不是耶稣的姓氏，不是耶稣姓基督，不是这样子。基督是希腊语中对耶稣的称呼。基督在希伯来文翻译为弥赛亚。耶稣是受膏者，在旧约中有三组人，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被分别出来为上帝服事，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旧约国王。先知被上帝恩高，向世界传达上帝的信息。祭司被上帝恩高，负责献祭，教导上帝的律法，并决定一个人是生病还是健康，是污秽还是干净。然后国王受膏来统治上帝的子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沿着先知、祭司、君王这三个职分来思考基督的重要性。我们在我们的信条和要理问答中，特别是在我们的小要理问答中，清楚而简明地看到了这一点。而正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到这三种不同的职分连接在一起。基督超乎了我们所有正常的分类，他是完全独特的，自然的心智无法把握。你不能限制耶稣基督，把它放入一个盒子里。那小摇里问答说，作为先知，基督接他的道和灵，向我们启示上帝拯救我们的旨意。他是我们的老师，但他远不止于此。他透过启示进行教导。作为祭司，基督一次将他自己献上为祭，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并为我们继续代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为我们赎罪，他现在也仍然为我们代求。那作为君王，基督征服我们归向他，统管并保护我们， 养治并战胜他和我们所有的仇敌。正如马可在他的福音书中所描绘的那样，耶稣就是我们谦卑的君王。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没有其他的人有能力和权柄来做这样的事，只有耶稣基督弥赛亚受膏者。早在第一章，在他受洗的时候，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耶稣受膏的目的是拯救人，他是上帝选民的救赎主，他的使命是赎回他的子民。旧约中，上帝的子民期盼弥赛亚会来到，建立大卫家族的王位，直到永远。那根据撒母耳记下七章等经文，圣经中间的时期的人们预计他会来，用军事力量推翻凯撒和罗马帝国，建立一个新的王国，然后以色列将享受和平。但耶稣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他作为一个婴儿来到世上，由童贞玛利亚所生，在一个简陋的马槽里，而他现在要在十字架上承受残酷的死。耶稣的确是来战胜上帝的敌人，但我们谦卑的王来是为了处理一个比他和我们地上的仇敌更大的问题。他来是为了战胜他和我们属灵的敌人。耶稣是上帝拯救他子民的使者，他是上帝的选民的救赎主，他来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什么？刀剑吗？压制和逼迫吗？他来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最大的敌人，就是罪。他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咒诅和代价，就是死亡。这就是上帝的目的。耶稣来是为了把我们从上帝因我们的罪而产生的愤怒和咒诅中拯救出来。他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罪的苦难和罪的力量。他就是马可福音从这里开始的走向，因为从这里开始，耶稣已经决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前往独落地。耶稣将开始前往耶路撒冷的200公里旅程，前往十字架。耶稣将为他来拯救的所有的人的罪付出代价。他将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血将为罪的宽恕和流淌。在十字架和复活的这一边，你们可以回头看看，从心底里感谢上帝为你所做的一切。如果你今天确实只相信他的救赎， 现在我们已经看了耶稣的问题。人们说我是谁？我们也已经看了耶稣对他的门徒提出的更尖锐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最后，我想问大家同样的问题。耶稣基督是谁？这是我们必须从这段经文中得出的应用，因为它是由耶稣亲自给我们的。首先，我想对今天在座的孩子们问这个问题。我还想对今天可能在这里的不情愿的配偶或房客说，我猜你今天来这里是因为你的妈妈或爸爸怎么样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今天在这里是因为你的重要的伴侣怎么样回答了耶稣这个问题。但我想把你们也引向到耶稣。你需要亲自的回答这个问题。你需要自己承认耶稣是基督。但我想把你是否愿意看到耶稣的真实面目，充满恩典、怜悯和真理的上帝。你是否愿意亲自在你的心里相信并亲口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你是否愿意相信耶稣是你的个人的救主，并知道上帝挚爱的保证、良心的平安、圣灵的喜乐？你愿意今天就呼唤并承认耶稣是你的主和救主吗？不要拖，现在就是时刻。然后第二，我想对你们所有今天确实承认基督的人说，如果你承认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你就被分别出来了。你不是耶稣的局外人，你是耶稣的局内人。这意味着你与基督处于同样的属灵战争中，只有在耶稣那里才有希望和平安，而你永远的平安将在你永远的安息中到来。有一天，耶稣会来为你们所有呼求他的人平反，他将为你们伸冤。耶稣是你唯一的希望，你已经以他的权柄来，他已经以他的权柄来改变世界。耶稣基督已经来拯救你脱离肉体、魔鬼和世界的束缚。没有别的救主，没有别的基督。如果我们说耶稣是基督，那么我们也应该靠着圣灵行出我们所告白的信仰。我们求耶稣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帮助我们。阿们。我们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差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为了处理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主啊，我们呼喊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但很多时候我们行出来不是这样子。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 也求你来帮助我们，透过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活出我们口里所说出的话。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